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舞台剧《前任不敲门》今明两天在北京喜剧院上演。这部剧改编自英国国宝级剧作家诺埃尔·考沃德的经典之作，实力演员冯宪珍的演绎让他更受中国观众的欢迎。赵梁《东方灵玉三部曲》《双下山》今明两天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双下山》缘起昆曲当中非常著名的两出折子戏《思凡》和《下山》，赵梁大胆将思凡昆曲唱段与舞蹈表演同时呈现在舞台上，不但保留了昆曲的婉转清丽，又蕴含了现代舞的先锋灵动。舞台剧《背叛》今晚继续在鼓楼西剧场上演。这部戏创作于20世纪70年代，是一部关于爱、欲望和时间的戏剧，巧妙的结构将一个婚外恋的故事编排的跌宕起伏，充满美感。舞台剧《记忆底牌》今晚继续在剧空间剧场上演。剧中的四个人因化学误剂暂时失去了记忆，四人展开心理与智力的决斗，谁最先恢复记忆，谁将握有胜券。王力宏《龙的传人》2060巡回演唱会今晚继续在五棵松凯迪拉克中心开唱。王力宏是个有才华的音乐人，他的歌曲《龙的传人》大家都耳熟能详，他曾一次次重新演绎这首经典之作，不知道这次会有什么不同。时代印记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院第四届院展昨天在中国美术馆开展，共展出在职外聘画家及中国艺术研究院特聘艺术家的最新创作130多幅。这些作品表现了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在很大层面上反映出当代中国画创作格局的最新景观。文化传承丹青力量，中国艺术研究院中青年艺术家系列展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本次参展艺术家为韩学忠和韩宏伟，两人多年来分别致力于各自艺术领域进行研究和创作。韩学忠的展览主题是借月观山，韩宏伟的展览主题是亮光的指引。特色融汇金砖国家美术馆联盟特展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展出金砖五国美术馆和博物馆提供的总计62件具有五国各自特色的艺术作品。被画者的天真群展正在中间美术馆展出，绘画展览的独特之处在于创作者能够在规范、正常、完美等法则之外始终不渝地描绘天真。智性造别群展正在泰康空间展出，展览邀请了来自中国各地的10位艺术家和团体为本展览进行委任创作，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摄影、装置、录像、综合媒介，也包括参与式、互动式的项目，以及社会调查和文献梳理。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本市受南下冷空气的影响，偏北风增大，中午前后的平均风力达到了5到6级，阵风达到8级左右。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就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提醒大家注意防风防火。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局地有扬沙，偏北风5、6级，阵风8级左右转3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级转1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6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故事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大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 点点滴滴， 有有声有色，细细说人生， 李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米夏，有时候我觉得我们追剧啊，就像是在跑一步马拉松。 跑一步马拉松， 追剧嘛，一步一步的。 感情您那马拉松就一步是吗？ 啊， 一步就完赛了 啊？别呀， 啊， 这一步就够我们跑的了。 这个马拉松不好跑啊，中间肯定是有一个困难期，就坚持不下去了。我觉得我们追剧有的时候也是这样。 是， 今天我又和我的搭档提出来，我们要不要弃剧？ 嗯， 我搭档说，难道你不能从一而终吗？ 对呀、啊， 我说对人可以， 选择了远方，是不是 啊？ 就应该抄个近道。 42.195 坚持不了了。 哎，我们在说什么呢？说这个远大前程、啊、哎，我不知道现在这个电脑是有智能算法还是什么呀、 嗯、 因为找资料嘛，我也会在网上搜索一些啊跟这个有关的信息，然后呢等我过两天再打开电脑的时候，它那个搜索引擎下面就会自动的给你列出一些， 当然 什么 有记忆功能的 啊， 嗯， 就我没搜过的，但是跟这个远大前程有关的公众号啊，什么评论呐、啊，哎，就出来了。 对， 我扫了扫，反正就是这么几类啊，配角很好，主角不行。你有没有发现？ 是，咱不说了吗？这个剧是顶配，我就是为了配角看的，我就是喜欢倪大红，喜欢刘奕君，嗯。 但是我觉得，作为评论有点新意好不好？ 好、啊、 说这几样有没有意思？ 就是主角的颜值上也过得去。 我觉得咱们今天唱点好吧， 啊，说点好是吧？ 因为你想，你一路在跑马拉松， 嗯， 你不给自己一点鼓励， 那当然 坚持得下去啊。 我记得一朋友跟我说， 嗯， 夏呀，你跑个马拉松吧，跑完马拉松你会更懂得人生的。 什么意思啊？这马拉松有信仰的作用啊？ 就是这一路坚持嘛，就是累得要死啊、嗯。哎，我们有一同事跑马拉松。跑着跑着完了，另外一个同事就旁边坐着车看着哈，就发现他身高都矮了， 嗯， 就完全不是那个人了，就说明中间的过程非常困难、 你看看啊，我们是不是因为追一部戏改变了我们的价值观？ 你看我搭档现在只有1.5米了吗？是不是、 主要是驼背。 哎呦，您都驼成 C 型了、啊、 生活的重担。 哎呀，搭档你不容易啊。 好，回到我们要追的这个远大前程啊，也60多集跑了1/3了啊，也不容易了啊， 不容易了。 哎，其实这个剧啊，和我们以前追的几部都市爱情剧也有点像，高开低走。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也会为大家分析一下这方面的原因。不过首先还按照惯例啊，来一段什么呢？剧情演绎吧。 好，搭档您不用插着这个腰，是这是有多么的虚弱。 哎，你看啊，我们在录节目的时候啊，大家看不到我们的这个动作啊，我这是双手插腰。为啥呢？ 你是气沉丹田。 嗯，找点感觉。 哦。 话说到了这16集，由陈思诚扮演的红三儿奉命三大亨之一的霍天红霍老板去找他的二太太陆林春。 这是个避孕句，就是红三儿去找这个私奔的二太太去了、 嗯、 二太太就是跟那个裁缝私奔那陆林春，就是我搭档特别喜欢那个演员演的李念，是吧？ 原来喜欢， 现在更喜欢了 啊！他对陆林春的了解，他找到了他的相好，就是旗袍店老板薛二的行踪。他们在薛二的旗袍店里藏着，因为那里面有一间密室。 这一段呢，我搭档稍微辛苦一点啊，一会儿就更弯了这个腰，是吧？来撑住腰啊。好，你呢有两个角色需要演。 嗯， 一个是把人媳妇儿给勾搭跑的这裁缝叫薛二。 是的。 还有就是我们的男主啊，红三儿。 二三儿你都得来。 嗯， 哎，你发现吗？其实北京特逗，就是过去那胡同里头， 哎， 大小子、二小子，但是到了三儿就不说三小子了， 得有儿化了。 三儿、四儿， 是。那我们这个组合叫二二三组合。 你回来了，红三儿。 二奶奶别怕，就我一个人。 你怎么会到这儿来的？ 跟徐二先生没关系，是我自己猜的。二奶奶，你别忘了，我可是陪您在这儿做过几次袍子的。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在这后室里边，连张床也没摆，太不像了。也不知你们二位平时是怎么丈量袍子的，所以我就推断，在这后室的后边，应该是有间密室在。再者，我想凭二奶奶你的聪慧，万不会直接逃离上海。永金公司耳目众多，会泄露了踪迹，增加风险。相对安全的方法应该是藏在上海数日，让别人以为你们二位已经远走高飞，再偷偷溜出上海。人身子藏得住，肚子藏不住，每日的破晓时分应该就是你们出来觅食最好的时间。果不其然，被我装了个正着。 现在你对我们的事情知道得一清二楚了，我想问你，你打算怎么处理我？ 二奶奶，您觉得我应当如何处理啊？ 我们两个身上的财物加起来也算有不少，我都给你，我只求你放我们两个一条生路。 放你可以，放你们不行。 你什么意思？ 霍老板这次觉得自己丢了颜面，非常恼火，他恼怒于你的走，但更恼怒于敢带走你的人。所以你们二位都想离开上海滩，那是断不可能。至少要有一个人留下性命，才能算是平了霍老板的怒火。至于谁走谁留，谁生谁死，自己选。 我跟他回去，也许我跟霍老板好好说，他一时心软会放我一条生路。如果是你跟他回去，他是必死无疑的。 傻瓜，当初是你同我讲你过得不幸福才带你出来的，对吧？我现在怎么可以让你再回去呢？把我忘了，再去找你的幸福。胡三兄弟，我跟你走。 你在胡说什么呀？你叫我忘了我就能忘了吗？大不了一起回去，一起死了算了。 傻瓜，你在说什么？你死有什么意义啊？啊！要好好的活下去，好好的活下去，这才不枉人生啊！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离开！ 哎，什么？哎呀，看到头皮都发麻了。你说你们这生离死别的苦情戏码给谁看呢？我知道，薛二先生，你对二奶奶算是真情实意，我也就放心了。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 哎呀，其实刚刚我说两个里面只能活一个，是我临时起意胡编乱造的。其实我就是想知道，薛二先生究竟对你是一时冲动还是真情实感。现在看来，把你交给薛二先生我也放心。其实霍老板说只需二奶奶你把公司的一本账本还给他，其他的他可以既往不咎，放你们一马。 真的吗？他真的是这样说的？ 关键是陆先生一直在旁边做疏导。 陆先生是个好人。 那账本现在何处？ 我若真是给了你，你能保我们平安？ 至少霍老板是这样应承下来的。 红三，实不相瞒，这个账本 叫清兵铁卷，但它具体是个什么东西其实我也不太清楚，我只知道霍老板是极其看重它的，本来我把它偷出来是想用来保命的，想到万一有任何不测我能有一张牌与他周旋，这算是我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如果我真的现在把它给了你，我们可就真的没有任何后路可走了。 二奶奶说的我都懂，可问题是如果霍老板不拿回这本铁卷，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追查你们到底。把铁卷给他还算有一线生机，不给他你们想想，你们二位真被永新弟子抓到，这铁卷到底能不能保住你们的命？ 红三 儿，二奶奶别怕，就我一个人。 你怎么会到这儿来？ 跟薛二先生没关系。是我自己猜的，您别忘了我可是陪在您这儿做过几次袍子的。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啊，在这后室里边连张床也没有，不太像话。 香龙，我打断你一下，你这段呢特别像播讲演播，你没有进入这个人物是吧？ 进到他的口里啊，肚子里啊，还是心里啊？ 心里。你得扎心，你知道吗？你这是播讲，你隔一层，你就是红三儿，是吧？ 跟薛二先生没关系，是我自己猜的。 还是个语文老师？ 还是语文老师？ 啊，行行行，你是数学老师，行了吧？嗯， 跟薛二先生没关系，是我自己猜的，您别忘了。 啊，行，嗯，反正你就自己感觉你进去就行，至于像不像无所谓，但是你是那个人， 嗯，我是红三儿啊， 对，红三儿， 一会儿我还得是薛二， 啊，对， 啊，嗯。哼，跟薛二先生没关系，我自己猜的。您别忘了，我可是陪在您这儿做过几次袍子的。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在这后室里边连张床也没有，不太像话呀。也不知平时你们二位是哈怎么丈量袍子的哈。所以呢，我就推断，在这后室后边应该还有一间密室。但我想以你二奶奶的聪慧，万不会直接逃离上海，永兴公司耳目那么多，会泄露了踪迹增加风险，相对安全的办法应该是藏在上海，让别人以为你们二位已经远走高飞，再偷偷的溜出上海。不过呢，人身子藏得住，这肚子藏不住吧，每天的破晓时分应该就是你们出来觅食的好时机，果不其然被我撞了个正着。 哎，好吧，这个还是相对文气了一点儿啊、哦。这个红三儿，嗯，来吧，我继续演这个二奶奶啊。 二奶奶， 嗯。那现在你对我们的事情已经知道的一清二楚了，我就想问你，你打算怎么处理我们？ 那二奶奶觉得我应该怎么处理啊？ 我们两个身上的钱加起来，其实也不算少，都给你。我只求你能放我们两个一条生路。 放你可以，放你们不行。 你什么意思？ 霍老板这次觉得自己丢了颜面，非常恼火，他恼怒于你的走，更恼怒于带走你的人。所以你们二位都想离开上海滩，那是断不可能，至少得有一个人留下性命，这才算是平了霍老板的气。至于谁走谁留，谁生谁死，自己选了。 最后一句演得好。搭档，我这样说不好、啊、 你没觉得 啊 最后那一句有点无间道的感觉吗？ 其实你揣摩红三儿这个心情啊，他其实是试探他俩嘛，然后他其实心里有一种优越感，你看你们俩处于窘境，而我高高在上，我就是玩你一下，但本心还是善良的，他是很复杂的，我觉得你可以演得再坏一点，甩起来那种。 你为什么要有那样的感觉呢？你看，你就犯了陈思成这个病，要找一个你认为的形象。 那你这演的是啥？小学老师闯山海滩吗？啊，行，数学老师闯山海滩好了。 主持人闯山海滩不是？ 啊，行行行，一个生活服务类节目的主持人闯山海滩。嗯啊哈， 在这个时候我就不是红三儿了， 您是香三儿。 我是李三儿， 你是香二。 来，走。 来，二奶奶， 这个时候，陆凌春啊，对着薛二说了这么一段话。 那我跟他回去，也许我跟霍老板好好说说，他一时心软能放我一条生路。如果你跟他回去，必死无疑。 傻瓜，当初是你同我讲你过得不幸福，才带你出来的，对吧？我现在怎么可能让你再回去呢？你把我忘了，你再去找你的幸福。红三兄弟，我跟你走。 你才胡说什么呀？你叫我忘了，我就能忘吗？大不了一起回去，死都要在一起。 你要好好的活下去的，好好的活着。 哎呦，看得我头皮都发麻了。哎，你说你们这生离死别的苦情戏给谁看呢？行了，我知道了，轩星，你对二奶奶也算是真情实意，这我就放心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哎呀，其实刚才呢，我说两人里面只能活一个，是我临时起意胡编乱造的。我就是想知道这薛二先生对你究竟是一时冲动还是真情实感。现在看来，把你交给薛先生我也放心。其实霍老板说只要二奶奶你把公司的一本账本还给他，其他的他可以既往不咎，放你们一条生路。 真的吗？ 那账本现在在哪儿呢？ 我真给他，你能保我们平安？ 至少霍老板是这么应承下来的。 这个时候二奶奶回身啊，拿过了这个清兵铁卷，是吧？ 就是这个清兵铁卷，但它具体是个什么东西其实我也不太清楚。我只知道霍老板极其看重，本来我把它偷出来是想保命用的，想到万一有任何不测，我能有一张牌和他周旋。我现在真的把他给了你，我可就真的没有任何退路可走了。 二奶奶说的我都懂，可问题是如果霍老板不拿回这本铁卷，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追查你们到底。这把铁卷给他呢，还算有一线生机啊。不给他，你们想，你们二位真被永心弟子抓到，这铁卷到底能不能保住你们的命呢？ 搭档，我觉得演完这段之后呢，你更适合演那个小裁缝。哎，对不对？那个小裁缝啊，你演得非常好，但是我一听到那个小裁缝的那个声音的感觉，就觉得他一定是个小白脸，就是跟着他，哎呀，这二奶奶未来的人生之路也不太托底。 对，就你的意思是我要是演小白脸儿，那可是本色出演，是吧？ 哎，你平心而论，你脸白不白？ 跟谁比啊？跟你比还不行？ 那你说跟谁比呢？跟张帆比，跟赵亮比，你白不白？ 跟你的头发比。 那你没我头发白。 哎呀，其实我也有跟米夏同样的感觉，就是这个裁缝在一出场的时候就给人一种不靠谱的感觉，对吧？ 就是，哎呀，就没有那么多担当的感觉。然后呢，反正至少到现在还可以，是吧？ 不，他们俩的戏已经game over 了 、 已经没有了，因为他们俩后面都被霍天空给咔没了 啊。那就说明我们不能以貌取人了，是吧？ 因为后面还是有个泄密的啊、 哦、 啊，把他们俩都给啊这个抓住了。不过呢，当时就像我那天跟张帆预测的一样、我觉得就是说他们俩的戏到此也就结束了。 张帆也是这么预测的。 那我预测的 啊。那张帆说什么了？ 张帆说， 张帆附和了你。 后面就不是他和我主持了，说什么也不重要了。 你们俩谁是捧谁是逗啊？ 张帆那天他看完之后啊，跟很多的网友是同样的感觉 啊、 就是觉得比较的油腻啊，有点自恋。 我搭档说红三油腻啊，确实，咱们这么看来看他的人设啊，就是他本来呢是苏州乡下来的一小混混，是吧？但是凭借着自己的一点小聪明啊，油腔滑调的，在永兴公司三位大佬眼皮子底下混的那是如鱼得水，遇到什么事儿都可以逢凶化吉，这主角的光环特别大，特别刺眼，事业上风生水起，这情场上呢春风得意。你看富家女于梦竹，还有那个林依依，都爱他爱得不行不行的。还有就是为了衬托他有多么的牛啊，他还有一兄弟 特别那个 弱， 特别弱，特别软的一个麒麟，是吧？看着长得就有点弱，然后呢，什么事儿都比不了他，他什么时候都是搭救他的兄弟，就是上海滩大佬，他这兄弟包括富家女，还有身世不明的林依依，都是为了衬托他而出现的。 嗯，就是把这个角色编得太完美，是吧？难免有自恋的嫌疑。嗯，但这个角色呢，完美到什么程度啊？我们来看一下剧里人物，三弟赵立新扮演的陆玉胜对红三儿的一个评价啊，那是相当的高啊。 大哥，我不是喜欢，我是欣赏。 欣赏啊，哎呀，这小子油嘴滑舌，张口就来，有什么欣赏的？ 对红三的过去我也晓得一二，他当日护送货品，详情虎出情报，是为有勇，知道史双林赢了双春会，是为有谋，之前遇到沈青山收买而不动心，是为有忠，明知陆凌春的踪迹却没有报，是为有义，像这样有勇有谋忠义两全的人我不要， 我要三林啊。 再想公司以后步入正途，日后急需大量资金周转商务活动，大哥二哥别忘，这个红三还另有一个身份， 余杭星的准女婿。医生，听你这一番话，我现在好像觉得红三好像已经是我们永兴公司四当家了。 哎，我既看好这小子，他日后真能为公司所用，这个小老头前途不可限量啊。 你看看在剧里面给这个红三这么高的评价，特别是后面还有衬托这个麒麟兄弟啊，在最近播的第19和第20集啊，为了衬托红三的智勇双全哈，麒麟这个角色是又笨又二，运气还不好，为了去抢烟土，烟土没抢到，队友差点送了命，这么完美，观众是不服啊。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上回洗裤肠子脏水沁了他的药材破了，愣讹我半袋白面。 你反着跟他较得个劲，人家信的是玛丽亚， 他信玛丽亚，我信观世音，我就得矮他一头不成？他几年后头有耶稣戳着，我屁股后头坐着弥勒佛呢。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生日季菜单，参与活动，齐聚话剧圣地，共襄文艺盛典。 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贷款需谨慎。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10天自由，行程自由，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2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二郎神向天玄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二郎神向天玄怎么又忘忘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但如果是一大段的致敬，这和模仿有什么区别？ 没有经典的感觉，反而觉得不舒服。 其实这倒不能完全怪演员，我觉得还是在编剧上面哈，在剧本的这种创作上面，可能就给演员限定了一些空间。何况编剧和演员是一个人。好，那这远大前程啊还有一多半的戏啊，我们再且追且看，演得好我们就再继续聊一聊，不好看的话也可能会弃剧。 我倒是很希望能够追另一部啊，这剧名叫下一站别离，这里面有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男演员，有我搭档特别喜欢的一个女演员啊，这是一部都市情感轻喜剧。 你要说这个女演员，我们最近老跟她有交集，风筝、 美好生活 都有她， 李小冉。 嗯 啊，我喜欢那位呢也算是大叔吧，于和伟啊，我觉得演技也特别特别的棒。 下一站别离啊，马上要在浙江卫视和江苏卫视播了，也就是下周一。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爱无能。这爱无能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没有爱的冲动和渴望啊， 就不想去接受别人的感情和 自己也不想追。你也甭爱我啊，这个挺有意思的。这个于和伟饰演的是一个公司高管，叫秋阳。他呢离过两次婚，婚姻是很失败的，所以对爱情也没啥念头，就心灰意冷了。而且呢遭遇公司破产，为了拯救这个公司，他呢就被亲朋好友逼婚。这李小冉女主啊，她饰演的是一个大龄剩女啊，一女博士，她叫盛夏。她一开始年轻的时候呢，曾经对爱情有着非常完美的向往，后来她发现有自己有这个自身的遗传病，想在早更之前呢，哎呀我得要一孩子，所以她也着急结婚。这俩人呢这命运使然，就遇到一块儿了。他们就签订了一协议啊，就是咱开始一段有名无实的婚姻吧。但是过着过着啊，这个试着试着，俩人就真的相爱了，重新领悟了人生和爱情的真谛。 嗯，这就是先结婚后恋爱的现代版。 嗯， 刚才米夏说了一个早更啊，早更指的是什么呢？叫更年期综合征提早，40岁之前啊，社会压力太大啊，造成女性的一系列更年期的症状提前出现了。 曾经有一部电影是周迅演的啊，女主就是我的早更女友。 但是他们在演这个戏的时候还把它定义成了一个轻喜剧，没有演的像刚才米夏所说的那么的苦兮兮的，或者是 我说的是故事梗概，你就听出苦兮兮了 啊，又是什么逼婚呐、啊、又是什么破产呐、啊、又是失败了又是早更呢、啊、但是他们还是想把这个轻松一面演出来。用这个于和伟的话来说呢，就是说啊，现在讲故事得轻松着讲啊，这样才有意思。为什么呢？因为都市当中熟男熟女啊，不会把忧伤放在脸上，他们感觉很快乐也很轻松，每天都在找乐子。但是米夏，你会不会觉得在你每天快乐的包装下有一份沉重忧伤或者是心酸的事儿？ 没有，我就没用快乐包装，外表也是沉重心酸忧伤的，没看出来。 你用塑料袋包的呀？ 我这不是跟你录音就这副德行，没看出来啊。 嗯，那你是一个刺猬啊。 那你不早被扎死了。 嗯，你看李小冉就演的是一个刺猬型的角色 啊， 外表犀利内心脆弱。 就他特逗啊，他这职业他是一个男科女博士。 嗯，男科女博士 就是对男性的整个生理结构都特别特别的了解。你看他这人物本身他就带有反差的这种喜感 啊，就相当于一个妇科男博士一样。 哎，对对对对，在物理方面啊，身体方面他门清了解得很，但是爱情方面形而上的方面他非常非常的迟钝，对男人的内心他完全不了解啊。 据说啊，这个在拍戏的时候呢，李小冉还找了一些资料，说现代女性生活重心偏向事业，感情天平发生偏移，就特别容易导致这个早更的现象。其实于和伟和李小冉之前也有过一次合作，一个叫《追击者》的戏，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 没有， 没有啊。但是呢，用于和伟的话说，这次两人是深度合作。我们来听一下， 这次等于是两个人全都是我们的戏，肯定对人的了解啊，对戏的戏感啊，各方面都比那次要深入多了。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爱无能呗。 爱无能啊，爱无能其实是一种情绪障碍，说说它的表现，然后大家试着去寻找一下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或者说在亲密关系里有没有这样的人啊。 我觉得应该有这么几类吧，一个就是受过伤害、嗯、是吧，他怕再受伤害， 嗯， 他也不愿意付出爱， 嗯，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对于爱的定义发生了偏移 啊，认为呢用钱能买到爱，总之呢就是不会爱，爱错了，不敢爱。 他这样，他是一种情绪障碍，就是客观存在的。你不能说他，你不能用另外的维度去评判他。他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在一段恋爱关系中啊，他总是感觉，就是你无法和你的爱人达到一种真正的亲密，他们就是习惯性的逃避，找借口。就是只要你说咱俩谈谈对方真实的感受，谈谈这段关系的时候，他就可能闪烁其词，或者是萎缩不前。是这样的， 不愿意打开心扉，不愿意袒露心声， 对， 很难让别人走进他的世界， 对， 他也不愿意走进别人的世界， 对，就是在别人眼中看来，你们俩可能是绝佳的伴侣，因为你那个就是爱无能的那个伴侣，就是他可能是彬彬有礼的，就是和你有一种非常正常的那个浅层次层面的交流，就其他方面表现都很好，有时候也夸你，但是就是深层次的情感你是无法和他心心相通的，你知道吗？ 那比如说搭档之间呢？ 啊， 看起来俩人啊情不能情投意合，配合的啊默契无间，那实际上呢？ 实际上貌合神离 啊，勾心斗角， 进了直播间就动手， 破坏公务。 对，你说的都是什么呀你啊？ 会有这样的 亲密关系，特指男女之间夫妻关系，叫亲密关系，爱人 像张帆和赵亮那样的不算， 不算啊。所以你拿搭档举例子是不合适的。 那我们之间呢？ 搭档关系啊，特别纯情的搭档关系， 有没有 纯情特别纯洁的搭档关系啊？ 纯情啊。也就是说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两个人在某一种方面表现得还挺好，但是在其他方面不行，特指在情感方面不行。 对，就深层次的沟通不可以，就是这个人总是和你其实保持距离， 嗯， 就只有在亲密关系当中你才是能够感觉到的，就他那份冷落，他对你的那种置之不理，或者说不能沟通障碍，你是可以感觉到的。 我提反对意见，我认为同事之间，或者说所谓的同学啊朋友之间也是存在这种情况的。 哦， 嗯， 你深有感触啊。 就是曾经有一个人他跟我说过，他说香总，你也认识一个人，我也认识他，但是你发现没有，我们都很难进入到他的内心世界， 就是他是封闭着自己的啊、 但是表面上呢我们也都 哎 和气啊、感觉各方面也都过得去， 嗯， 哎，我就想是啊， 对啊，就有这样的、等距离交往和谁都挺好的，但是他永远不和你交心、 对啊， 是吧？ 你说这算不算是一种爱无能呢？还是说人家根本就没看上我们呢？ 啊，有可能， 对不对？ 有可能是最后一种啊。 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出发，是不是他没有碰到对的人呢？ 不是，他是本身有情感障碍，不是没有碰到对的人。 好， 嗯， 情感障碍。 对，情感障碍。 你说，那是不是他在成长的环境当中，他缺少爱的怀抱？ 有可能。比如说对于很多人心理问题的追溯都会到，比如说成长过程中啊，你童年啊曾经受过什么伤，然后带着这个伤继续走，可能一直都会有这种阴影什么的。 嗯 嗯， 或者是说命运实在是对他太不好了，让他遭受好多次这种打击和挫折，见透了见惯了人性的阴暗面。 嗯、 你像这个戏里于和伟这角色是不是就这点感觉，公司不行了，两次婚姻都失败了。 嗯，这个我给大家就是说一说这个所谓的爱无能啊，就是你怎么去判断呢？他可能有这些特征啊。 下面有请米大夫。 哎，你说那些不具有说服力啊，害怕承诺，就是 不答应你， 在很多关系中或者亲密关系中，我不承诺，我不承诺啊。还有一个就是表现就是无法进入亲密关系的下一阶段，就咱俩恋爱很久了，是吧？然后就公开 不能升级。 公开一下吧，就让大家都知道我们是男女朋友，或者说咱俩结婚吧，他就是凉锅贴饼子捏溜啊。还有就是喜欢保持距离， 嗯， 就异地恋，或者说周末夫妻，就这样，就不喜欢咱俩就天天坐在一起热恋那种感觉。还有就是对过去的伤害讳莫如深，就从来不提自己过去的事儿。 你看啊，他就是把自己包裹起来。是吧？ 对，以自我为中心，避免亲密，还有就是，比如习惯性迟到，这等等，就是一些细枝末节了。 哎呀， 嗯， 那看起来这个，那该怎么办呢？ 我们看看在这个戏里面能不能找到一些解决的方案， 咱们 拭目以待吧， 拭目以待。 但是呢，说实话，我也不太指望这个戏能解决啥社会问题。 你想的太多了。 嗯， 那电视剧就是， 但是你想那个《我的前半生》播了之后、 啊、 它确实引发了很多人的探讨，因为它把人的那种，特别是那个雷佳音哈、 啊， 他把那个真实生活当中存在的那种纠结，两边都很无奈的感觉，拍出来了， 就夹缝里头的、嗯、 演出来了。 哦， 这个戏吧，不好说。 哎呀，这个不好的消息是，现在我们追的不够给力啊。好消息是，下一步或者下下一步总是在那儿期待着，你可以弃剧。 因为现在这种都市剧吧都有套路啊。什么套路呢？最近有媒体盘点了近两年12部热播的电视剧啊，每部电视剧都能够和某个公式的某个部分对号入座。 来，咱们分享一下公式一。 同学们听好了啊，这个套路是这样的， 我和香露啊，我们俩最后要是假说啊，咱们在电视剧里相爱，我们有4种模式，哪4种呢？哎，我和香露见面就互怼，互相看着都不顺眼。后来我发现了香露的闪亮点，她也发现了我人生珍贵的地方，我们相爱了，这是公式一。嗯、 这不是恋爱先生吗？江疏影和你的偶像啊，两人之间不就这套路吗？ 你还说呢，我的前半生不是吗？一开始马伊琍和那个靳东是不是一开始也互相看着不顺眼啊、 嗯、 见面就怼啊、 嗯、 后来相爱了吧。 就靳东专门演这种角色 啊。 公式二， 相遇啊，我和香露相遇从误会开始，后来呢我们俩一路互怼一路互怼，然后莫名其妙的就相爱了。 嗯，叫不打不相识、 啊、对吧。 公式 十二，欢喜冤 家、啊、公式三， 公式三是比较有意思的，就是俩人在一起啊要有前任， 嗯， 要有误会， 嗯， 然后呢误会解除，啪在一起了。 嗯，比如说呢， 比如说咱们美好生活那不就是吗？ 嗯， 前妻杀回来了，这婚到底是离是没离啊？是在中国是美国还不一样，误会多着呢、 哎、 写签字，离婚签字就能比不出水儿啊。 公式四是不接地气的洋套路 啊，异国相爱然后呢分手， 一定要到机场追回来。 哎呀，机场追呀、啊、追呀、啊、追呀、啊、追呀、啊，然后回国之后重新在一起。 嗯，当然这些公式也不是说不可以，编剧嘛就跟那个数字组合似的，编来编去也就这些啊。 它有一定的套路和技巧的、 啊、对、 嗯、 但是呢就是说像人物的内心冲突、性格冲突、人和自然的冲突、人和社会的冲突，这些呢是要在里面的。你比如说什么车祸绝症，就是人和自然的冲突，第三者啊、老少恋啊，这就属于人和社会的冲突啊。你比如说琅琊榜当中害死林家，这是因为对权力的冲突、贪欲的支配，那就是性格方面的问题啊。所以说性格的冲突是最难写的。 嗯， 你刚才那些编什么绝症啊什么， 对呀、 啊、 车祸 事件啊你都可以编。 比如说咱刚刚追的美好生活，你说那个就刀美兰的那个闺蜜叫刘兰芝， 嗯 啊，写着写着咔嚓就给写没了。 对，所以人性是最难变的。 对， 然后就是这个社会之间的冲突啊，刚才我们也说了啊，这种感情方面的问题最容易变的就是人和自然的冲突，就是刚才所说的突发事件来了。 嗯， 但是现在呢动不动就是啊各种巧合，反正观众看起来呢也见怪不怪了啊，也都知道这些套路了。嗯，当然也有一些巧合是允许的，要不然的话这情节就没有办法开展了。比如说这美好生活，因为这男主角换了女主角前夫的心脏，跟他有这种感觉啊，这个其实是巧合的。但是呢这种巧合啊一般就是你在前面安一个这样的巧合就可以了，你在后面再老用这种套路和巧合那就没劲了。 嗯，还有一点啊，就是说这个戏剧情景设置它是相对固定的，就关键在于你这编剧是否有能力在细节上给大家一种哎这个出人意料的又在情理之中的这样一种创新，或者是这样一个细节。其实专业编辑们他总结过，就从古至今啊，你这戏剧情境大概就那么30多种，比如说相逢、离别、误会、错过、不打不相识等等，这戏剧原理都一样。 嗯， 就是写小说也是就这么多模式，你就用尽了它，你也不可能说我再创新出什么样子了，套路都是一样的，但在于你在这个套路中能不能把这个故事能有用心的设计，然后精心的雕刻，给人一种哎审美的享受。 但是这个事儿吧其实也挺难的，